是有千百理由说我们的爱没结果，而我总是默默低着头，用沉默反驳你的冷漠。你曾向我许下的海誓山盟的承诺，如今你早已不再是你，而我也不再是我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我喝着小酒唱着情歌，和从前一样的快乐，我一定会潇潇洒洒的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请你别再纠缠着我，从此忘记你，在我心里不留下你任何角落。再是你，而我也不再是我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我喝着小酒唱着情歌，和从前一样的快乐，我一定会潇潇洒洒的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请你别再纠缠着我，从此忘记你，在我心里下你任何角落，离开我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我喝着小酒唱着情歌，和从前一样的快乐，我一定会潇潇洒洒的。没有你我一样的过，请你别再纠缠着我，